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到嚟星期五晚嘅大军阀啊，抱歉就迟到，因为今晚约咗客食。 阿陶君王，你真系吓、叫日理万机啊！但其实你冇理由噶，因为而家你喺即系吓 TVB 嘅心目中，你都仲一个社运人士嚟啊，哥！ 真系大剂，真系大剂。 不过你睇下，你唔使 say no 嘅咩，大佬？ 喂，你睇下，阿之峰哥几俾面我哋花生台 啊？咁样都叫俾面咩？ 唔系咩啊？我哋即刻播翻佢嘅 Jingle 演出。 系我哋俾面佢啫。 你咁讲。 你真系，唔系你佢冇知，唔系即系我哋冇知，我受唔起啊，大佬阿哥，真系 系嘛 啊！咁点啊？你都系似乎你都想讲呢、這个吓、香港众志啊，等于香港众战啦。我虽然知道咧，听日咧啊， 我冇乜留意佢哋啲新闻、啊，不过你哋喺个PM 个 message box 里边咧，就不停 send 佢一啲。即係一開波就已經係塌曬 Q 啊！ 甩碌啊嗰啲。 其實我今個禮拜咧就好想揾佢。 即係出師未捷啊，新鮮死啊！ 出師未捷啫，係咪新鮮死我哋未知嘅呢、這個。 你應該話係都未捷，或者未捷過，從來都應該咁講。 捷咗咯。 唔系，其实嗱，坦白讲， 冇节嘅节啊，屌，真系我讲。 唔系，坦白讲，即系 唔系错节嘅节啊。 我觉得即系呢几日发生嘅事情咧，其实我即系有个画面啦。我自己心裏面有個畫面咯，隱隱約就覺得咧，即係以前即係幫佢做嗰啲即係後面 admin 啊、dirty work 啊嗰啲人咧，即係喺度即係幸災樂禍喺度。 啊，點解咧？ 因為講真，如果嗰啲人喺度嘅話，唔係即係嗱，以前呢個學民思潮，佢哋自己本身係冇做過呢，即係未試過舐過買舐嘢舐得咁密噶嘛，大佬啊， 嗯， 係咪？咁你即係喂，今時今日即係你話你搞個記者會都搞唔掂嘅。 喂，你數一數 播片又搞唔掂嘅。 喂，數一數最近舐啲乜嘢啦？不如好嘛，即係大家重温一下啦。因為我又唔係太熟。 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就禮拜日咧嗰、那個千呼萬喚始出來嗰個記者會啦，點不知連數人頭啊，即係數呢啲記者人頭都數唔夠，咁仲有好多人咧，即係其實都入唔到。 有五十個記者 食閉門羹。 就冇食閉門羹嘅，即係你仲衰過閉門羹添啊！即係你請佢嚟，然之後你就話冇位入啊，阿哥係咪？跟住好似有啲人就話，即係態度又唔係咁好啦。 點解唔叫啲記者即係席地而坐咧？唔俾啲保安唔俾啊？ 唔知喎、 啊。喂，咁你留翻俾保安做啦。如果我啊，開嗰、那個即係首映禮，有時你知我都唔係睇得咁多嘢嘅人㗎啦。咁 book 曬咗個場，或者唔係我 book 添啦，通常啲同事 book 㗎啦。應該有五百人嘅，咁我 book 咗個場三百嘅，咁咪叫啲人照入咯，坐地下坐樓梯咯，或者坐喺企喺度咯，坐喺地下咯，咁都得噶，咁咪仲好，睇到你個場面虛虛冚冚，使乜閂門咧？嗱，就算你要閂門都好，你咪叫場地嘅保安去解決嗰個問題咯，扮到自己係一個弱者同可憐咁啦。嗱，呢啲嘢佢哋一定識㗎，唔使我教啦，係咪？ 即係面呢啲嘢嘛，跟住舒淇就寫咗嗰個女仔個舒淇啊，女星舒淇嗰個名啦，係咪？ 黃志邊做呢個水志邊啊嘛？ 咁即係呢啲即係記者會嗰當日，我諗 你知唔知啊？ 係點樣咧？ 嗱我都做過僆仔啊，我以前咧寫嗰啲聲明咧，因為尤其是我係。大專嘅階段，其實我啲中文水平唔係太好嘅，英文好過中文少少。而家就調翻轉頭，而家我啲中文應該好過英文少少。我知道自己咧係會經常寫啲白字嘅，有時 Anthony 我都見到啦。畢竟個筆字可能就寫咗筆事嘅筆啊，係嘛？呢啲係好容易即係錯個白字嚟噶嘛。無庸置疑嗰個無字啊，應該係母親嗰個母啊，而唔係有母個母。喂，呢啲白字好容易錯嘅，我就會點咧？係揾一兩個人幫我 check check。嗱，如果我过咗两条友嘅关都错嘅，咁即系话好多人错啦，就唔系净系我陶君衡一个人错嘅问题啦。尤其是英文，我一定会俾人执，最好揾一个外国人执。如果唔系咧，你一定出事嘅，因为点解咧？你始终你掌握两种语言嘅能力咧，唔系个个咁强嘅人嘛。尤其是马甩仔，女就会好好多，因为佢哋嘅语言能力、个思维会好好多，佢。着重即系嚟你班嗰啲成日都系噶啦，应该有 S 就冇 S， 應該有，但係你又變咗 A 嗰啲咁樣 ，preposition 又用錯，即係嗰啲on in 嗰啲全部用錯曬咁。喂，你唔係喺個 WhatsApp 嗰度亂 check， 而家你係要出街啊嘛，大佬！你唔係一個學生組織，唔係一個社運團體，而家你係一個政黨啊嘛，大哥。因為如果你當選嗰陣時候，你要諗下你自己嘅身份同角色係乜嘢，你係代表香港人喎。 同埋佢而家諗住去 road show 啊，即係去美國 road show 路演啊。咁但係咧，即係我嘅見佢上個禮拜開始到即係今個禮拜啦，其實由即係公布即係搞黨到而家前前後後咧，都有一班人咧，其實係即係係密切咁樣即係關注同埋招呼佢咧。即係除咗我哋見到大公即係係咪大公文匯話一日成四五篇新聞啊咁樣樣之外， 就多好多嘅。 即係文匯以外，我相信一定係富人㗎啦。 唔係，我覺得呢個現象係值得否識嘅。但係我先唔講呢個現象咧，即係講啲塌 Q 嘢嗰啲先啦。即係你咁樣塌 Q， 包括成立有限公司同埋呢個社團嗰、那個區別，其實唔係好清楚。喂，如果你要成立 limited by guarantee， 老實講係人唔使係人啊。系人都会知道去问下会计师， 唔系佢话问过， 或者律师楼啦。你知唔知 limited by guarantee 系 要 几耐 噶？哇！咁嗰条友啊，你应该投诉佢啲专业水平啊。喂，我呢间 office 啊，一年起码六七间呢个 limited by guarantee 啊， okay. 快则升嘅四个星期，慢则三个月。喂，我有亲身体验噶，华人民主书院。是足拖了三四个月的 limited by guarantee。 OK、嗯。 你知不知道我最后怎样解决的、嗯、我打给何俊仁，因为何俊仁董事来的嘛。 嗯。 我喂大佬，你帮我找一下公司注册处究竟搞什么这样。即不是拿特权啊。即作为一个投诉啊大哥。即我怕你有政治打压嘛，但我都不会公开讲。 对他好像六八咁叫我何议员。 不是我不会公开讲，因为我不觉得这个是政治打压。因为为什么呢，一般来讲你不是 limited by shares。limited by shares 呢，我即刻卖个壳给你得。我听日卖个壳给你得。后日就已经有了。但你不得嘛。因为你不是 profit making， 人家一样可以注销你的。不过你问题你胆薄胆，睇下佢够唔够胆喺政治上喐嚟。好啦 ，limited by guarantees， 少则四个礼拜，即系一个月；多则系三到四个月。何俊仁帮佢嘈，人哋揾埋法律顾问啊，揾埋咩咧嚟招呼佢啊？处长啊，公司注册处处长啊，我哋系咁嘈啊！你咩理由唔咩啊？咁样，同埋如果你唔识嘅话咧，我唔知佢间咩会计师楼或者咩律师楼咧。你唔好寫嗰啲 object cause 落去，即係所謂你嗰個宗旨同目標嘢落去。而家係可以漏空嘅， 咁樣㗎？ 而家有 model articles 啊、哦，叫做，因為而家叫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即係公司註冊章程啊嘛，中文譯做。你有宗旨嘅，你漏空咗佢啊。公司註冊處有得 download 嘅嗰個 articles， 照抄啦。你唔好自己喺度執啊，因為點解你執下執下執錯咗㗎？真係違反咗公司條例㗎。你都冇理由叫律師嘥錢同你咁樣執啦，或者律師未必識執啦，有好多都，因為嗰啲係要好熟公司法嘅人，同埋你唔單止語文水平同埋法律水平好高嘅人先得㗎。喂，呢個此其一，所以咧有啲人咧，即係有時我覺得，唉，都好同情佢哋，話佢哋即係製造一個被政治打壓嗰個嘅表象，我聽到啊，我聽到人講嘅，其實我真係因為我呢個禮拜好忙，我做緊其他嘢， 唔使聽到啊，佢自己嘅 page。啊，边个？啊，周庭佢自己整咗张图，影张相喺度扮 cute， 然之后咧就喺度即系扁嘴又剩，跟住之后就话呢个恒生唔开户口俾佢。 嗱，我先解决咗头先个问题先，即系跟住我再讲户口，因为户口我都好熟嘅，大哥，啊，即系我都系专家嚟嘅。 喂，你买广告先。 我先讲呢一个嘅如果你一系就拣社联注册，其实社联注册相对快嘅，系咪？因为点解咧？只要你三個發起人，即係社民連當年咁，嗱，我嗰陣時候已經識㗎啦。你究竟選擇 limited by guarantee，limited by guarantee，limited by guarantee 定係還是係用呢一個嘅社聯註冊好咧？其實香港得兩個選擇㗎嘛，兩個都係 non-profit making 嘅，你得兩個選擇㗎啫。你千祈唔好走去聽人講整間股份有限公司啊，屌真係註銷你㗎，話你講大話，因為你唔係賺錢嘛，你唔係做緊 business 啊嘛，係咪？好啦，社聯註冊其實可以一個選擇，夠快。 同埋咧，你可以將個波咧係拋俾差佬啊！你夠膽唔俾我註冊？唔會噶嘛！嗱，但係公司註冊唔同喎、啊。 嗯。 因為你確實係有個 article 喺度，有個 object clause 有成成嗰啲咧，佢真係可以審你好耐嘅。寫完註冊存兩版嘢啫嘛。 嗯。 係咪？佢唔同我花生台喎、啊。花生堂，我话我自己盈利，你吹账咩咁样系嘛？虽然我成日都蚀本咁样，咁另一件事啊，因为确实我哋都系有人 subscribe 我哋嗰啲 service 噶嘛，咁我可以咁 argue 噶嘛。所以其实佢哋喺度谂嘅时候咧，呢啲嘢如果你系已经初步决定咗要搞嘅时候咧，就唔系咧搞成立嘅招待会先至搞呢啲嘢嘅。 嗯， 当年社民连我哋一早已经注册咗噶啦。即係由我哋話咩十月一號公布咧，其實嗰段期間咧，我已經做咗社員註冊嘅。我哋冇選擇做呢一個嘅limited by guarantee，因為嫌煩啊，到時佢會阻你嘅，甚至乎佢真係跟足行政程序嚟咧，就話你寫呢、這個嘢、有問題，嗰、那個嘢有問題。因為我有個 friend 都係㗎，佢就註冊一間唔知咩藝術嗰啲咁嘅組織。因為咧喺內地就唔准用中國嗰兩個字嘅，除非你國務院批准，所以佢就喺香港搞一間啲咁嘅嘢。咁咧佢亦好笑嘅，喺嗰個頭先我講個宗旨度咧，又寫唔知咩愛國愛黨咁上下嘢，即係驚死唔咩？對唔住，人哋公司就話處大佬呢啲咁政治性嘅語言你唔用得喎。 嚇、啊，愛國愛黨唔得啊？ 唔得啊！所以佢真係執正嚟做噶。我笑到我碌地啊！我仲打俾我 friend 笑佢，屌我话你条友我啦，你拆错鞋噶啦！ 香港人唔受 打翻佢啦，唔该你，公司约处都嫌你肉麻当有趣，佢又搞咗成两个月，佢啲咩唔知咩艺术家嗰啲，即系摆下画嗰啲嘢，即系做下啲 non-profit making 嘅嘢。 唔系唔系，佢系即系开边间银行户口先？ 唔系嗱，跟住我讲银行户口嘅问题啦。其实我上个礼拜讲咗少少。呢两三年以嚟咧，系好难开银行户口噶嘛？因为点解啊？自从呢一个嘅金融海啸之后，大家发觉系有好多洗黑钱嘅问题，所以全世界咧，好似我上个星期咁讲，系追翻晒所有嘅欠税翻嚟。而当中咧，其实目的咧系谂住搞欠税，搞呢个嘅恐怖分子，搞黑钱。 嗯 嗯， 近呢四五年嚟咧，系做得好认真，同埋系好多呢一样嘢噶。 嗯， 所以你谂下，汇丰喺唔同嘅欧洲又好，美洲又好，全部咧系俾人罚钱，罚几廿亿。即使我喺年几前，年几都差唔多。 嗯， 我真系有一个一盘生意，即系做税务嘅，美国嗰啲、美国税咁样，我想开户口，屌佢女友认得我。九龙东啊，佢话屌投咗我票，跟住佢话诶唔好意思啊，陶生我都要循例要问你啲问题 ，know the kind 嗰啲咧， 嗯， 咁啊问一扎嗰啲咁嘅嘢，你系咪美国公民啊？你系乜乜乜啊？诸如此类嘅嘢啊？你估你有几多钱收入啊？成啊，有几多交易啊？每个月啊咁样， 嗯， 佢话不过咧，我哋以前就两日就得噶啦，而家系搞足成两三个礼拜，闲闲地开个户口，唔知系唔 approve。唔 approve 唔需要解釋俾你聽咩原因，所以唔係容易㗎。而家開户口， 嗯， 你一係咁，我俾個建議佢哋點咧？你如果真係嗱，你又未註冊成立到公司， 嗯， 自然就即係開唔到户口㗎啦。即係兩樣嘢係二為一嘅嘢嚟㗎嘛。 嗯， 你快去催促社員註冊，去富邦銀行開。 嗯， 富邦銀行係咩啊？富邦銀行係台資嚟㗎嘛。 係。 断股唔会好似汇丰咁啊！第一，佢唔系主要打击嘅对象，因为汇丰系主要打击嘅对象，所以要了解一下少少咧财经咧先得噶。 嗯， 如果唔系咧会出事噶。而家系人啊， 唔系其实讲唔使了解财经，你睇新闻都知噶啦。坦白讲， 唔系睇新闻股未具体操作嗰嘛。所以头先 Anthony 嘅讲法，唔、系少咗啲 admin 嘅人啊。 嗯， 同 admin 嘅人冇关系噶，呢、這个系。冇咗一啲真係有實際所謂 working experience 嘅人， 吓佢有舒淇喺度，啲導演都冇 work experience， 佢有好多 舒淇嗰啲晨早開咗個户口啦，舒淇平時開嗰啲 limited by shares 真係兩日就搞掂㗎嘛，大哥，你唔係日日對住呢啲咁嘅 case 嘛。 佢系咪日日开公司噶嘛？唔系日日开呢一个户口噶嘛？屌，我哋日日开紧啫。 佢应，所以佢应该，即系所以佢应该揾你啊嘛。即系如果下次 佢点会揾我咧？屌，喂，佢有个会计师楼嘅，屌佢，不过佢个会计师楼嗰个会计师唔得咋，大佬。 佢有律师喎，佢有御用咋系嘛？ 我点知啊？但系个问题就冇理由，如果你有会计师喺背后嘅话，除非佢平时少做呢啲 practice。 唔会嘅话，你讲得叫会计师 唔出奇，因为有好多人真系专系做一两饭嘅啫，就唔系我咁杂嘅，即系因为我谂我杂嘅原因，一来我性格系即系周围想识下呢样，识下嗰样噶嘛，咁啊乜都试下咁。 你咁讲，实际上佢哋系揾错会计师同埋法律顾问嘅啫。 我唔知道啊，我唔敢咁讲，我有怀疑啫，我有合理嘅怀疑，冇理由一个正常嘅律师或者有会计师。 嗯， 如果是有做开呢饭嘢嘅人， 嗯， 系唔识嘅， 系， 嗯， 除非佢冇做开，因为屌大佬啊，你律师两万，你读几多科？有啲做土地，有啲做 tort， 有啲做 contract， 有啲做 commercial 都分好 Q 多饭，系咪？有啲又做版权，喂，唔系样式噶，大哥， 做 patron 真系专到吓死你，唔系讲笑， 唔系咯，喂，所以咧，我觉得。难听讲就系、是、真系好难听讲，其实我唔想讲，不过即系未饮酒之前都一定要讲清楚就系、是、咧，喂，太入世未深啊！反而 吓唔系，我觉得佢都唔系，即系佢都吓 你觉得古惑？ 佢唔系， 你觉得系制造即系被迫害形象咁啊？ 嗱，如果你话讲人际关系嗰方面啦。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即係佢自己都自辯，話自己咧就唔係叫左右逢源啦，係咪？咁係唔係左右逢源咧？跟住我哋睇下呢單 case 啦。咁呢單 case， 喂，講真，即係係邊一單咧？就係、是、其實係你記唔記得喺選舉過喺選舉過後，即係228出選之後，就四方西咧，佢咪就係話 咩叫228選舉之後啊？大佬 228補選啊， 我補選楊岳橋都彈嘢， 係啦，即係四方西咧就喺度話，哇！即係梁天琦啊，嗰啲旗咧，即係哇又哇，即係好似旗海咁多啊，有乜乜物物啊，啲資源都唔知邊度嚟嘅。你記唔記得佢講過呢單嘢？ 記得。 咁啊，黃之峰當時嘅反應係點樣咧？就係話，超哇！你講呢啲嘢，咪同嗰陣時啊嗰啲人啊。好似嗰啲咩即係文匯報啊，嗰啲建制派啊，藍絲啊，嗰啲喺度話我哋咩收外國錢，嗰啲乜樣？即係其實就等於就係話咧，即係四方西呢啲就係建制，即係建制派邏輯。咁好啦，即係到咧，即係啲本土派喺度屌鳩佢嘅時候，就喺度話：，唉，哇！即係喺度，喂，你搞呢啲即係公司啊，即係搞又話即係 donation 嗰啲又唔掂啊？點解你唔試下問下？即系呢个本文前啊，你请教下本文前啦、啊，不如咁黄之锋之后佢点样答咧？佢就话我唔想私底下揾金主啊， 有乜关系呢两样嘢？ 嗱，问题就系咁样啦，就系话即系头先咧，即系其实我讲四方西嘅例子嘅时候，即系其实佢低温，佢系帮呢个本文前就辩护，就系话喂，讲真，即系佢就等于就系否认后面冇金主啦，系咪？咁好啦，即係到呢啲本土派用呢个本文前嘅 case 嚟质疑佢嘅时候，就话人哋有金主，就搞捻到啲本土派咧，就即係兴过火屎，然之后洗佢版。 唔系两样嘢系冇关系，而家我讲緊一啲喺正常香港一个客观社会运作嘅嘢、嗯，包括成立公司啊、成立社团啊、开银行户口啊，喂呢啲。未必系一个即系廿岁以前嘅即系小朋友， 即系你话工作经验啊嘛。 喂，阿哥，呢样嘢系重要噶，所以大家唔好即系我又再重申一次，唔好当嗰啲所谓素人咧，尤其是嗰啲政治啊，喺政治层面上边咧，呢个系一个假象嚟噶。喂，你做律师啊，你读完三年而家四年添，读完 bachelor 再加个 BCLL 五年，要你实习两年啦、啊。即系你七年啊，先至可以正式挂牌，你仲系 junior 仔啫。阿哥嗰阵时候几多岁啊？你数数，叻仔嗰、那个24岁读完四年，我当你23啦。 嗯， 再读一年 PCLL 24，再加两年实习，起码26，起码26岁啊！你仲系俾人点啊？ 我系老白，其实 阿边个啊？帮我去买杯奶茶。阿边个啊？帮我买杯 Black Label 咁样啊，大哥。 你仲要喺度鞠躬前鞠躬后啊？ 唔系，其实 嗱，我即系讲嗱，呢个现实世界系咁嘅。嗱，我哋可以好不满，包括小弟在内、嗯，我不嬲都系冇大冇细嘅人，系咪？我从来都唔会觉得即系你 senior 个一定系叻过我，同埋你讲嘅嘢一定系啱。但系个规则系咁啊嘛。 嗯， 我攞呢样嘢嚟做比喻，开户口、成立公司、成立社团就系咧，唔好托得自己太大咯，唔好以为嘅世界系你咯，你真系毛泽东讲嗰句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始终都是你们的。但你不要忘记，他用了始终啊，不是今日啊，阿哥。 即 系嗱，点解啲友咁兴咧？我点解讲得咁即系有少少火咧？ 你冇乜火噶、啊，其实 系我冇乜火系嘛？你有个火， 继续讲先。 喂，点解啲友咁兴咧？就是、因为过往嘅日子里边。唔單止係話咩左右逢源啊，講啲嘢即係自相矛盾、啊，即係頭先佢講金主呢啲之外咧，其實就係、是、喂，以前你搞社會運動係嘛，即係細路仔咪有得你哋咯。而、 嗯、 家你唔單止你要同我搶我個位，你仲踩埋我去搶個位啊嘛。 係啊，即係下下老人政治啊嘛。 唔緊要，你嚟搶我個位，世界始終是你們的。 嗯。 是咪？但系唔好真系过晒火位地搭埋人哋嗰个位啊！嗱、這個、呢个咧系个包仔睇住你死，或者背后咧系笑到碌地嗰种 logic 嚟噶，咪由得你哋咯。等你撞下板，即系阿爸同细个仔讲啊，屌，等佢撞下板先啦，等佢自己出下事先啦、 嗯。 有啲阿爸系咁样处理问题噶嘛，唔系下下啄住你，咁咪有你咯。 我觉得佢哋最欠缺嗰样嘢就系嗰个谦卑啦。其实 你谂下，如果你再讲翻成立公司，当年港同盟成立嘅时候，揾咗一个系专系负责做 company law 嘅，写嗰个章程个啊嗰阵时候叫MMA memorandum， 后屘删咗啦。佢足足写咗三个月，每个礼拜离开嗰个筹备委员会嘅时候报告，而家我修改咗乜，修改咗乜，修改咗乜。仲系自己譯翻做中文，因為驚我哋華叔嗰啲唔識睇噶嘛，大佬。即係睇完之後，其實睇中文都係同睇英文差唔多，都係唔識睇噶啦。屌你知道都 發。即係單係寫章程嗰種謹慎程度，就已經嚇死你啦！個意思就係 嗰啲嘢，你真係要 rely on professionals 噶嘛？如果唔係，屌嗰啲 professionals 讀咁多書，考個牌，屌又要有工作經驗，又要俾人屌，賺多你嗰少少係咩原因先得㗎？係有道理噶嘛？喂，唔同你喺个广场度啊，天安门广场我意思系，唔同你喺个雨伞嘅广场啊，即系公民广场度啊，嗰啲嘢系我哋可以透过我哋一腔热忱，我哋有少少激情去冲出嚟，因为嗰刻我需要呢种，个社会嘅条件系需要呢种，你唔可以好似我咁循规蹈矩，跟翻我哋以往嘅做法，虽然政治系一个艺术，但系。当你面对呢一啲嘅社会嘅规则嘅时候，你唔系话全部冲破晒噶嘛？你冲破晒你就唔好开户口啦，冲破晒你就唔好成立公司啦，亦都唔需要成立社团啦。屌，我举嘅旗咪系咯。 即系佢会唔会觉得就系自己有光环咧？就即系其实系神，即系超人啦，乜都掂啦。其实 唔系，土伯讲咁耐，其实得一样嘢嘅，就系、是、话其实黄之锋呢一班友咧，即系仲未系仲未准备喺呢个现实世界嗰度生存啊， 生存唔到啊。 嗯， 而呢一个咧，点解咁多人都唔出嚟帮口嘅原因，其实我都本来都想帮嘅。唉，你打个电话俾我啦，我咪话到俾你听点做咯。 你打个八折俾佢， 唔系啊，就算你揾我，我话都俾你听，你系做唔到。喺咁嘅政治环境度，但系我唔会俾你话俾你听做唔到，或者系有难度，或者系会长啲嘅时间。但系我唔会教你咧，就系、是、你要制造一个政治被压迫嘅形象啊嘛。屌呢、這个咪天真咯，呢、這个咪傻仔咯。喂，因为系人啊，稍微成年少少嘅人啊，喺近呢几年嚟都知道。呢啲嘢好难搞噶，唔系净系我啲商业嘅客嘅问题，因为我仲有好多 NGOs 噶嘛，嗰啲 NGOs 都咁同我讲啦，唔系你啊，都话我华文开个户口啊，开多一个我有冇讲过啊？喺呢个节目里边，我想开多个 number， 汇丰啲几好招呼我，我又讲出嚟，不过而家你要跟我讲就讲啦，我话我要想，我又搞一个关于西藏嘅电影节。我想将啲账目分清楚，所以开多个户口。 嗯， 汇丰几好招呼就点解咧？得，你华文有十个董事啊嘛， 你有六个坐喺我面前啦，当开董事会啦，有道理喎、啊，要见真人喎、啊，屌我大佬，我点变俾你啊？ 嗯， 黄丹嚟香港啊，黄君涛嚟香港啊，阿哥。唔好话啊，淨係我三个香港嘅董事何俊仁加郑宇石，我哋三条友都难约啦、啊。係咪去两个你话郑宇石而家就得，因为退咗休好得闲。但我哋两个开唔到嘛，我十个人要变六个人，你真係叫我唔好开，唔通我又爆出嚟屌我还民主宣又俾汇丰政治打压咁我戆鸠咩。喂人哋真係有根有强有道理㗎嘛，而家银行收紧咗呢个开户政策，有多系啲户口系我嚟唔知洗黑钱。上个礼拜我都讲过啦。你諗下正正系社民连啊都搞到汇丰一副都系啦，我都戥佢可怜啦。阿哥因为你政治嘅原因喐肥佬礼，所以喐长毛喐埋社民连。所有汇丰我哋曾经开过嘅支票全部影印晒摆我台面。陶君衡呢张支票写俾边个，喺边度攞返嚟㗎，咪汇丰囉。有 Q 錢賺你啊，匯豐！你擺百幾二百萬落去，你唔係擺幾十億，大哥，佢罰都罰，俾人罰得幾十億啦，仲中呢啲咁嘅錢，係我都唔開俾你啊！屌你嫌煩，大哥，我啊講嗰句啊，完㗎啦呢一節，我啊想將我所有旗下個公司嘅 MPF 轉去匯豐，方便我 manage 啊。匯豐揾個人上嚟 office 同我講。我是你师妹，屌咁鬼多人熟嘅，真係好笑，又几靓女嘅嗰度。 重点系靓女嘛。 佢同我讲 靓女边个嚟讲， 佢话其他公司冇问题，陶生。 嗯。 华人民主书院转嘅 MPF, 我哋唔要得啦。你哋继续留返喺呢一个嘅彭利保险。咁你政治上好敏感，我唔会公开讲出嚟，咁已经发生咗成半年到九个月嘅事啦。你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听㗎嘛，我都唔会抢噏啦，屌嗰啲系政治打压啦。人哋費事煩啊！阿哥，我都充分理解，我都唔想製造麻煩俾佢啊！ 係有政治壓力，係俾咗銀行啦、啊，但 係喂，仲有啊！我一次忙居居咧，走去俾阿李旺陽個妹啊，匯啲錢上去六七萬蚊港紙啫嘛，敷我個個人户口啊！ 嗯， 匯豐揾個公關主管嚟打俾我，對唔住啊，我可以點幫你？我心諗你點都幫唔到我啦，你啲錢係匯走咗咯。唔通我問翻你攞咩？咁人哋嗰邊嘅銀行扣起人哋，因為國安部要扣起你黃冠梅啲錢，我有乜計啊？咪信我自己笨咯，經一事長一智咯。咁、我有啊，嗰單我就爆咗出嚟，因為後屘同蘋果條友傾開偈，嗰條友即係幫我，我又想喐下匯豐咁。喂，大佬，老實，而家嗰個成個嘅政府，成個嘅金融體系。政府嗰個監察已經係好緊的、特別喺一個咁樣嘅專制獨裁嘅政權裏面咧，我哋要去同佢玩嘅時候咧，係有時要 prudent 好多，唔可以咁咯，好似以往日子裏面咧，直行直過，甚至乎我聽到啊，鄭宇石同我講過，公民黨當年成立咗之後都開唔到户口，你知唔知啊？最後揾邊個開啊？ 邊個咧？邊個？ 東亞銀行。 哦，揾阿李國寶開。 揾李國寶同佢開户口咯，先搞掂咋？社民連揾邊個開啊？点解揾汇丰啊？因为我个 friend 喺嗰度做中小企嘅主管啊嘛，打电话就同佢讲：喂，我要开个户口。佢主管出嚟招待我啊，我仲着住牛仔裤，仲 T 恤行埋去。屌佢仲话：啊，陶生今日你咁青春啊，咁样即系即系唔系青春啦、啊？即系你着到咁嚟见我啦，大佬，你个主管中小企。叫你俾张卡片我俾。好啦，喂，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奥斯卡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